这是规矩啊。什么规矩呢？一门深入，尝试学习啊。教学的目的是什么？开智慧，要开悟啊。悟怎么来的？悟从定来的，心清净到极处就会开悟啊。如何让心清净？这是规矩啊。这个规矩对知识分子来讲就是一门深入，你只能学一步，不能学两步。为什么？一步你每天想一桩事情，你心是定的，定就容易开悟啊。两样三样四样越多越糟，你的头脑思想思维是乱的，是没有秩序的，那就很麻烦。智慧要从定中得来，所以他要修定啊。一门深入，尝试熏修，就是用读经的方法修定啊。听经也可以，听经的方法修定啊。定到一定的时候豁然大悟，所以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着重在自见啊。没有人教你，你自己开悟。因为现在大师没有了，到哪里找老师？你就可以学习运用中国古老这个方法，对他要有信心，决定没有怀疑啊。一步进一直读下去，不要求解啊。求解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，开悟之后是真的啊。就是一定要读到其义自见，这个自见就是开悟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那阿弥陀佛正得究竟第一体，圆满正得，所以他的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那我们一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万德齐彰啊，彰是显现出来啊，在这一句名号里就显现阿弥陀佛大德大能大智大慧啊，通通都彰显出来。虽然彰显出来，佛要不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还是不知道。我们相信佛没有妄语，相信这桩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那念这个名号，就是把一切诸佛如来的名号统统念尽。念这一句名号，也等于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经教法门，无论大乘小乘，无论宗门教下，无论贤教密教，一个也没漏，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这不是说明 持名念佛的好处啊，太好了啊，这个好无法想象啊，这个利益没有办法估计啊，说不出啊。啊，我看这个光碟，越看我越有自信心。啊，我这个话不会说错。他应该在40岁前后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一句阿弥陀佛。老实听话正干，他得到了。我们要具备这六个字，确定能成就跟海鲜同样的成就。啊，阿弥陀佛加他表法，啊，表什么法呢？主要的就是表下莲居老居士慧寂本的法啊，结果现在大家不相信啊。啊，表黄念祖老居士无量寿经集注的法，表我们现在这批人很幸运遇到这个法门，一心专修的法。啊，他里边我们相信了，我们不再疑惑了，不管什么人回报反对，我们也不理会他了。啊，我们一不进一不住起，依教奉行，这一生当中决定的是这么多年来啊，许多人回报我的态度，对他们恭敬，对他们礼拜，他们说的话不要放在心上，把佛的话说在心上啊，这么大的波浪动荡，我有耐心，我能忍辱。啊，如果不能忍辱，你就反驳，所以越描越黑。啊，真的把整个佛教界抹黑了。啊，所以应变不能说一句话，就是忍辱忍到底。你怎么说？我天天读诵，我天天跟同学们在一起分享。啊，最后遇到海贤法师的表法，我们的心定了，再没有疑惑。我们的愿心坚固了，再不会动摇了。啊，决定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。 啊，永远不会改变。那这个经上教给我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那个功德简直不可思议。希望我们同学能体会到这个意思，有时间就念佛，想起来就念佛，啊，一切时一切处，把时间都掌握到，不要让时间空过了。啊，念佛这个事情要分秒必争。啊，念佛心就不会散乱了。这好事情。最好的念头就是念阿弥陀佛。没有比这个念头更好。啊，纵然你有大行大愿悲心啊，希望利益世界众生，还是比不上念佛求生净土。为什么？念佛求生净土啊，你广大的悲心会起作用，不能生到净土，那个心不起作用。为什么？没有能力啊。啊，生到西方净土，纵然是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也做阿惟越智菩萨，这个很重要。啊，阿惟越智就是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的菩萨，智慧、神通、道理都跟佛差不多。换一句话说，他能分无量身啊，同时、同处、同时、异处，能分无量身啊，能帮助无量众生。他真有本事啊！我们在此地虽然发大心啊，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办不到啊！啊，极乐世界能办到，没有障碍。不但阿弥陀佛加持你，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都加持。啊，所以极乐世界不能不去啊。啊，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榜样。啊，人家念佛能念的成功，成功的秘诀就是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成功的秘诀就是放下。啊，看破放下自在。啊，如果不能放下，障难重重啊。 能不知道啊？我们看到别人怎么成就的，啊，海贤老和尚最好的榜样，真看破了，真放下了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放下了，恢复到啊清净平等觉，啊，下面这一段非常重要，盖为善心持名。积德往生同居净土，这一句重要，为什么呢？善心持名，积德往生同居净土，我们有份，我们能办得到啊，后面讲的我们办不到啊，啊，我们听到这句话我们就安心了。啊，若念叨一心不乱，乃往生的上三途之所许。此是为圣贤之心切，而非芸芸凡夫之所能。这话讲太好了。一心不乱难啊，我们凡夫做不到，啊，在一般状况之下善念能念到功夫成片，他就往生了，啊，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那我们再看下面，若彼一心不乱，如果是说一定要一心不乱才能往生，试问苦海众生能有几许得度？六道轮回的众生几个人得度？太少太少。啊，这此持名方便法门，亦将是难行道也。这个话说得好啊，净土法门不稀奇，它是难行道，它不是易行道。啊，为什么要念到一心不乱才能往生？跟八万四千法门没两样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通通都是这样的。断见思烦恼，证阿罗汉果。破尘沙无明，全教菩萨。断一品无明，证一分法身。叫法身大师，通通都是这样的。 念佛法门也是这样，没什么稀奇。念佛法门之所以被一切诸佛赞叹，被一切众生欢迎，就是他只要善行持名，具足信愿念佛，就能往生。那么这个条件是六道的众生人人都可以做到，所以这个法门是万修万人去的法门，一个都不漏啊！为什么最后漏了你不能往生？是因为临命终时对这个世间放不下，你还留念，不是阿弥陀佛不见你，是你贪念这个世间。所以我们有生之年最重要的一桩大事，就要把这个世间舍弃得干干净净，一丝毫的贪念都没有。为什么呢？走的时候没障碍。自在往生了，不用别人助念了，不需要送往生啊。送往生有的时候生起情执，阿弥陀佛，那你接着你走，看到你喜欢人，我再多看一眼吧。多看一眼，都走了，你的机会没有了，可惜了，所以要学放下，彻底放下，没有丝毫贪心，这样走的时候才真正有把握。我们希望但行不来，行不行？行。只要依这部经的理论方法去修学。这个经上教我们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。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。念久了自自然然的一心不乱。来佛寺的这三位大德，他们就是这样修的，就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他没有第二个方向，没有第二个目标，所以个个成就啊！不能专念呢，没有办法得一心。信愿持名，这是一切法里面的大宗持法门，确确实实是三根普被立顿全熟。只要你具足这个条件，没有一个不成佛，而且就在这一生，不要经很长的时间，多生多劫没有必要，一生就圆满成就了。一生圆满成就的法门只有这一门，没有第二门。 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。然后才能够符合本宗修学的条件，那就是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。啊，什么样根性人能成就？男女老少，贫愚不孝，各行各业，只要具足信愿持名，个个都是这个法门的当机者。啊，换句话说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果然是经论上所说的老实、听话、正干。啊，这六个字是中国自古以来四臣必须要具备的条件，没有这个条件，老师不教你。但是具备这个条件的人不多，那我们看到的、听到的，确实不多，但是真有成就。早年地贤老和尚有一个做锅炉匠的徒弟，他就具备这个条件。他真听话，真老实啊！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了三年，欲知时至往生了，站着往生的，功夫算不错了。啊，他成功的条件就是老实、听话、正干，不折不扣。啊，凡夫取净土，往生极乐世界去作福，需要多少时间？三年，足够了。而且我们看到许多的例子，啊，过去、现在，啊，现在我们有很多同学。念佛往生，三年往生，不少啊！啊，而且这些往生的人都有本事，那就没有生病，一切非常正常，走的时候自自然然走的，啊，有站着走的，有坐着走的。那我们亲眼看到的，这怎么能骗人？啊，他知道他哪一天走，他也不告诉任何人，告诉人惹麻烦。为什么？一干扰你，啊，不需要宿命，宿命也会受干扰。啊，所以他自自然然往生。 真正修行在哪里修？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修啊。所以认识字不认识字，有没有学经教，真的那个不重要啊。世尊49年讲经教学，完全是对知识分子啊，知识分子占大多数，用这个方法教他们修禅定啊，所以教他一门深入，尝试寻求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自见就是开悟。帮助一切众生，在这一生当中证得无上菩提智慧神通能量，都跟诸佛如来平等，这是一切诸佛本心本愿，什么方法能做到？念佛方法能做到。你看，来佛寺的是三个，不是平凡人，他们三个从一句阿弥陀佛做到了。它不是一部经的，它秘诀就是专一，心要专，心要一，一念不能有第二念，一念是正念，二念就是邪念。那我们的念头太多了，千千万万数不清的杂念妄想，那杂念妄想自性里头没有，这都是阿赖耶的事情，阿赖耶迷了才有，觉了就没有了。那我们今天走觉的路，不能走迷的路。那么念佛是直接走成佛大觉的一条路，那我看到欢喜就是来佛三位表法的修行人做出最好的榜样给我们看，他们就是一句佛号，你经都不要，那一句佛号就成就了，而且是圆满的成就，不是普通的成就。那我们要会看，我们要会学。这个法门确确实实是弥陀无尽大悲48年流出来的方便之极，没有比这更方便，一句佛号心愿受持啊，再找不到比这更方便的了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不管是什么品位啊，即使同居下下品往生， 到极乐世界，借诸阿惟越智菩萨。什么叫阿惟越智菩萨？就是法身大士啊，啊，也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多到这个等级。那极乐世界名义上有四徒三辈九品，实际呢平等法界，但有这些名称是说不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你是这个境界，可是一得佛力加持就平等了。这是十方世界没有的，只有这一家了，我们不能不去啊！啊，凡身其手，立顿俱疲，六道凡夫，三乘圣者，知道这个法门，没有不念佛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下知无逆受。这给我们信心，物归出生，但能发心专念，习得多土。那我们今天比食物无泥要强啊，比物归出生也强啊。啊，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在后面这两句，第一句，我们能不能发心专念？万缘放下，真真放得下。啊，真心。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啊，一直念下去。念累了休息，休息好的接着念，啊，那么这样的人都得多度，啊，一个不剩的，啊，阿弥陀佛给我们真实的利益，在这个世界给你金银财宝假的，为什么带不去？那无论给你什么，你不能离开六道轮回，都不是真实的利益。那能够离开六道轮回，这个利益也比不上往生极乐世界的利益。往生极乐世界的利益才真正是世出世间最真实的利益，第一利益。 大恩大德。我们怎样能体会到？很多人呢，读这个经文，随口划过。首先要知道，我们无始劫以来，无量劫，生生世世在六道里搞轮回啊，苦不堪言啊！六道里头，你要问哪一个没有当过天王？哪一个没有度过地狱？只要在六道，六道通通都有份啊。就是出不去啊。贵为天王，复享净土，日夜先前又下来了。下来罪受满了，就又升上去了。这是六道生死轮回，干这个事情毫无意义，苦不堪言。那今天有人来帮助我们，不但让我们能脱离六道轮回，还让我们能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个恩德多大。六道十法界里头还有比这恩德更大的吗？没有了。知恩才晓得报恩。那佛菩萨对我们的大恩大德，我们不知道啊。不学佛的人不知道，学佛的人也不知道。那哪些人知道的呢？老实听话真干的人知道，知道的人都成就了，这就是报恩。那来佛寺这三个人都是最高品位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他们是真正的报恩者，知恩报恩的人啊。那弥陀的大愿大力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啊，谁知道？诸佛如来知道，化身菩萨知道，我们要怎么知道？记住古人的一句教诲，常识熏修，就知道了啊。这个经本念上一千遍就知道了。为什么？心定了，心定能开智慧，智慧能知道的。啊，每一千遍我们的心是浮躁的，定不下来啊。耳闻靠不住，耳边风啊，一转眼忘掉了。 中国古人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要求学生要读书千遍。为什么？千遍他得定，得三昧，得三昧之后依旧还是千遍，就会开悟，就这么个道理。那你看海贤他们几个人就一句佛号，没有第二个念头，他就能开悟。没有别的，用心专一，他能得定。广学多闻怎么样？离开不了你所记得的知识，不是智慧。净宗这一句名号是究竟方便里面的究竟方便，我们一定要珍惜，决定不能错过啊！希望这一生当中决定有成就啊！真正干，真肯干。宋朝迎科给我们做例子，三天三夜就把阿弥陀佛请来了，那个也是破斋犯戒，造作很多罪业他都能成功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功？没有他的决心，幸运比不上他。他真心真愿，现在修行人跟古时候人相比不算修行人不要跟别人，我们跟来佛寺这三个人相比，我们就不算修行人什么才叫修行呢？这一句佛号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。海贤老和尚就一句佛号92年，没有改变过没有中断过真正是从初发心到圆满菩提，就一句名号。我们现在地球上这些严重的染污污浊恶事，逼迫着我们不能再去住了，那怎么办？这叫换环境。哪个环境最好？释迦牟尼佛慈悲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世界人人有份只要肯去，条件很简单，真心真愿肯念这一句佛号，你决定得生那今天我们仔细就观察去思维，只有这一条路除这一条路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好走。 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，决定不能放松。善导大师说的太好了，把这个疑惑给我们解除了。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，专为十方佛刹六道里头最苦众生，是为这个建立的，对于大圣小圣附带的主目标是度我们，我们的放心，要感恩，要抓住这个机会认真努力，万缘放下，一心一意求生净土，这就对了。佛在经上讲的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遇到真真不容易真正遇到这种特奖。那么我们在末法时期遇到这个法门，真正是当机啊！这个法门我们一生当中决定成就，那么这个机会非常稀有难得。没有这个法门，六道苦难众生都不了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除这个法门之外我们展开大藏经，无论哪一部经，无论哪个法门，我们都感觉非常困难。为什么要断烦恼？我们也很想断烦恼，断不掉啊。为什么断不掉？在六道的时间太长了，无量劫来在六道里头轮回，出不来要出六道，那就要断烦恼。如果要不能断，纵然修道非想非非想出天，这是四空天最高的一层，依旧要往下堕落。这种事情我们深深相信，我们每一个人不知道干多少次，爬到最后掉下来，慢慢又爬得上去又掉下来，我们在六道里的无量劫了。无量劫来在六道里打滚，罪障习气不知道有多少，必须要跟着佛学，才有把握超越六道轮回。这个世界 我们念佛的人越往后越困难啊，为什么呢？环境的干扰太严重了，你抵不过，你放不下了啊！60年前的干扰比现在轻很多啊，那个时候中国普遍的还没有电视，甚至电话都没有，那手机都没有发明，那传递信息很不方便。60年前还打电报，那现在没有人在用了。所以我们晓得科学技术越发达往生越困难，它的干扰力量太大了。所以海贤老和尚为我们所实现的妙妙极了，确确实实在这个时代这样的环境里面，修净土像他那个样子就决定有成就。在极乐世界一生没有第二生，一生圆满成佛，保证你证得妙觉，回归常寂光。这真正是究竟圆满，我们遇到了。这真正是宝啊，千万不能错过啊！真正想这一生圆满成就，我给同学介绍的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把海贤老法师的碟片1天看3遍，看1年，第1年看1000遍，你就开悟了，你什么都明白了。那个时候我相信你会说，跟海贤老和尚一样，我什么都知道。什么都知道，他什么也不讲。什么都知道就大彻大悟，为什么不讲？讲了你不懂啊！你问也讲不清楚啊！你要怎么样才能知道呢？跟我一样念佛，你知道了啊？为什么？佛号念得成熟，念得时间长久，得定了，杂念没有了，妄想没有了，是非人我没有了，又开悟了，开悟什么都知道了。下面是盖因持名一法，乃至圆至对无上法门呐！ 这个很少人知道。圆到基础，圆满，不但知圆，而且知顿，顿是快速，快速通道，一生圆满成就，不要等第二生啊！任何一个法门都不可能在一生真的，只有这个法门啊！一生快速真的究竟圆满，所以它真的是无上法门，没有比这个更好。没有比这个更快的，非四量分别所能及，那绝对不是凡夫二乘菩萨能想得到的。所以说深妙啊。那这个法门确实太深太妙了。啊，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就会勇猛精进，不会再退转了。啊，艰难决定有。啊，但是不能退转，要真正相信理正确，方法正确啊，决定可以达到我们理想的目标。